各位觀眾，嗱，而家我位處呢個咧柴灣某個屋苑，大家咧係如果喺度住嗰啲街坊啊，知我講邊度。咁我位全口度咧，依家開始我就唔講邊個屋苑啊，你哋認得就認得，唔認得就唔認得。點解我會嚟呢個屋苑呢？你知啦，我都唔明點解香港樓咧就有一樣嘢盛產，就係跳樓。個個屋苑梗有三兩單嘅。咁咧，我呢個觀眾咧，佢就識咗個女朋友就喺度住嘅。咁我哋香港嘅男士咧就非常有紳士風度嘅，多數嚇，有啲就唔送嘅。咁多數都會送啲女朋友翻屋企。咁佢每次咧就喺出面沿住條斜路咁行翻嚟咧，就送個女朋友翻屋企咧。送咗佢翻屋企之後咧，佢走嘅時候咧，佢好多時都聽到咧耳邊有啲聲咧係好近佢附近就啪咁打落嚟，即係係啲高空墮物嗰啲聲啊！咁佢擰轉頭出去望，又冇嘢嘅喎。咁佢連續聽咗幾次，咁咧有一次咧，佢就 P.M. 問我，佢話：喂，佢先人，我成日聽到呢啲咁嘅聲，我叫佢形容俾我聽。跟住咧，我話：我哋點會聽到呢啲聲嘅？我問佢話：唔係喎，我送佢好多次翻屋企，我都聽到嘅喎。我話：嗰啲係跳樓個人打落地下嗰啲聲嚟嘅，因為我好清楚，我聽過好多次。個人喺高空打落嚟咧，啲肉同埋啲骨咧打落地下嗰個撞擊聲同啲骨裂聲咧，你係我問佢有冇嗰啲好似斷骨嗰咩聲，我話有，我話肯定呢啲係跳樓聲啊！我哋點解會聽到？佢話：我唔知啊，好鬼恐怖啊！佢即係佢唔係淨係聽到一下喎，佢係一路沿途聽啊，連續聽咗三四次，每次送個女朋友翻屋企都聽到嘅。我話不如咁啦，你就叫你屋企人幫你問一下啦，即係我唔方便做嫁娘，你知呢啲嘢咧就唔好個個去做嫁娘。你知道如果搞嗰個人唔到咧，你做嫁娘咧搞唔到就搞你嘅。你如果個氣色差咧，千祈唔好搞呢啲咁嘅嘢。咁我就叫佢屋企人問下啦。咁佢阿媽咧就識得有啲即係啲法門嗰啲中人，咁啊幫佢問啦。咁佢話你個仔唔好彩喎，佢應該黐到啲哪吒嘢喎。不過嗰個人咧就對佢冇害嘅，佢可能要去求助嘅啫。跟住咧就叫請咗個仔上盤。原來嗰個人咧跳咗樓之後，一直都用唔到一個正常途徑嘅超度，佢就不斷咁一日到黑喺度跳，咁啱咧就同佢個仔咧搭啱咗條線咧，就要求佢幫助。佢最靈異咧就係嗰個佢問咗個名咧，然後佢個仔去翻呢個屋苑裏邊某一個單位問翻個屋主：你個仔係咪跳樓死嘅？那個人惶然望住佢，佢初頭以為佢係記者啊，或者係嗰啲人咧走嚟八卦，想抄啲新聞嚟睇。佢話唔係啊，係你個仔成日要求我幫佢啊。佢話佢咧成日咁樣跳上跳落咧，好大鑊啊！一問清楚，原來佢屋企咧就嗱，我唔係話宗教嘅問題啊，佢係信某一個宗教咧，然後冇做到啲儀式咧，令到個仔咧係超度唔到嘅。咁佢通知咗佢家人之後咧，咁佢家人做翻曬啲事之後咧，咁佢又繼續又係咁樣送佢女朋友翻嚟，佢冇訂煲噶，都係送佢女朋友翻屋企咧。有一晚咧，佢好清楚，佢再聽唔到啲聲啦，但喺個耳邊咧，好微弱咁聽到一聲咧，多謝咁樣。哇！佢成個人聽唔到一聲咧。喂，你平時俾人講多謝咧，唔使噶，你好客氣噶。但係佢好清楚聽到嗰一聲多謝咧，佢成個人毛骨悚然。跟住喺個心頭講：喂老友，你唔使多謝我啊，我都係搭腳口噶咋。嗱，潘當，你講埋呢次好啦，我唔想再聽到你把聲。跟住咧就四野寂靜無聲啊，再冇呢啲嘢。但係好奇怪喎，佢咧自從幫咗呢個人之後咧，佢又揾咗份新工，就個入息又幾好喎。同埋咧，佢仲同我講咧，佢話佢打算咧年底結婚喎。即係有時咧，我唔係叫大家去，即係一定接觸到呢去幫嗰啲人。如果咧咁啱咁巧你幫到咧，有時都未必係一件壞事嚟嘅。 好，又翻嚟第三节啦。 第三节翻嚟啦。 我哋打电话俾冬天长 operator 哥哥，唔该。 嗯。 我哋可以大家一齐倾偈啦。 系啊，你写啊写得多啊，咪讲。 系啊。 喂 喂，系你啦。 喂喂，你好你好。 冬天长哥。 Hello， 威爷奇啊。 哦，你好你好，各位好。 喂喂，点啊点啊？ 请讲。 请讲。 喂喂，我头先咧，你讲话未讲跳楼嘅。 嗯。 有一单嘢咧，就系我个 friend 就讲翻俾我听嘅。 嗯。 听到。 听到。 有 delay 噶，你照讲啊。 系。 哦，就咁嘅。咁佢咧会，佢系即系做 sales 嗰啲啊，咁啊做到好夜。 嗯。 咁啊，之前嗰几晚都系做到好夜。 嗯。 咁咧就好攰，咁啊搭车翻屋企啦，咁啊都成十二点几一点啊。 嗯。 咁咧，佢嗰一晚咧就慢慢行翻屋企嘅时候咧，就有一个好靓嘅女仔，咁啊同佢一齐搭同一架 lift。 嗯。 咁咧，嗰个女仔咧就唔揿 lift 嘅。 嗯。 咁佢就同佢一齐，佢就问到啫，喂，你几多楼啊？我帮你揿。 嗯。 嗰个女仔系唔理佢嘅。 嗯。 咁我大佬，你唔理我，我都要翻屋企噶。佢照揿。咁揿喺佢嗰一层。 嗯。 咁啊，你当十三、十四楼咁上下啦。 嗯。 咁佢就出 lift。 嗯。 拧转面，佢话唔见咗个女仔嘅。 出 lift 望翻入个 lift 里边系唔见咗个女仔啊！ 系啊，唔见女仔嘅。 嗯。 跟住咧，佢就直接翻屋企啦。咁啊，咁无啦啦唔见咗人咧，唔好理佢。咁啊，翻屋企，咁啊煲水。 嗯。 煲水煮面啊。 嗯。 跟住就自己走咗冲凉。 嗯。 冲凉出嚟食嘢啦，睇电视啦。咁啊，听到嘣一声。 哇。 嗯。 跟住佢咧就开门就行出去睇下咩事啦，因为佢住嗰啲系顺利村嗰啲顶正嗰啲楼啊。 嗯。 咁佢咪望落去，冇人。 嗯。 但系有一个女仔系佢头先搭呢个望住佢。 喺边度望住佢啊？ 喺个顶，即系 下边 嗰啲 地下。 系啊。 最低嗰度， 我眼嗰只， 即系佢听完嘣，哦，即系佢听完嘣一声，咁佢行，即系佢走去揾嗰啲来源啦。然之后佢一望落去个地下嘅时候，就见到嗰个女仔望翻上嚟，同佢对望。 系啊，就是，对望。跟住咧，佢咧就负能量爆发，无啦啦大喊大叫。 嗯， 哇！ 跟住佢阿哥咧听到咧， 嗯， 就行出嚟睇下佢咩事，佢想擒栏跳落去。 哇！佢直情佢只嗌完就已经想跳落去啦。 系啊，跟住佢阿妈都俾佢吓醒， 嗯， 拉翻佢入屋，叫佢第二朝唔好翻工啦。我带你去边庙啊，或者乜鬼嘢，同埋问先。咁， 嗯， 问咗之后点咧？佢话嗰个女仔咧系跳楼死嘅。 嗯， 佢系想揾个替身咧，代佢每日喺度跳。 嗯。即系顶咗佢个位 置，我知啦。 系啊， 佢搭 lift 嗰下，其实咧佢系想睇下有冇人见到佢。咁嗰个你个朋友咧就即系开声同佢对话，佢知道呢个人见到佢啦，咁啱啦就揾你啦。咁就所以就一连串做呢啲嘢去引佢注意，行出去。 嗯。 咁然后嗰下就可能入侵咗佢意识，令即系等突然间佢。嗰下就精神崩溃啦。 嗯， 咁佢就 佢，啊，应该就系啦， 但佢清唔清醒噶嗰阵时？ 佢之后佢讲得翻噶，讲得翻。 哦，佢知道自己做紧啲咩嘅嗰阵时？ 佢系唔系啊？佢见到个女仔之后就断咗片噶啦，喺床底嗰度 入侵咗佢嘅意识啦。 即系之后嗰啲人问翻佢哋点解会咁，佢哋就话喺个 lift 度见到嗰啲个人，嗯，曾经见到个女仔。 睇见到佢话井底又见到， 嗰 同佢四目交头，佢话好清楚，一定系呢，這个，因为嗰个女仔咧，佢话系着住件粉红色衫， 嗯， 但系咧有啲红色嘅位咧系好唔自然嘅， 嗯， 佢而家谂翻咧嗰阵时讲啊，话应该系血迹嚟嘅， 嗯， 小卢宝话十几层楼高咁好啊，其实佢如果你认得嗰件衫嗰个发头发咧，佢恶高头你都认到嘅。 同埋佢好明显系着粉红色衫啊。 系啊，十零楼唔系好高嘅啫。 系。 十零楼唔系好高，但系佢应该啊，应该就嗰个迷得佢咧，就佢自己会有啲印象噶。 哇！ 佢真系好彩啊！ 其实佢唔应该，佢屋企人应该咧，逢系呢啲咁咧，嗰晚唔系睇住佢，点啊绑住佢，大佬 系噶？ 你点知佢几时又会再冲出去再跳？ 佢都癫噶，一个人可以拉住，即系三个人拉住佢都系可以，即系有机会跳落去噶。 因为佢呢嗰下通常系已经入侵咗意识噶啦，好似你头先话斋，佢系喺个即系个。地下路，佢系由十几楼望翻落去，一同个女仔对完对望完之后，佢已经断断地片咧，佢已经控制唔到嘅，嗰下已经系入即系入侵咗意识噶啦，佢已经系完全唔知道自己做紧咩咁滞嘅，不得止噶啦已经。 同埋佢咧，嗰、那个女仔咧系同佢同一层住噶。 哦，即系隔篱屋嗰啲嚟嘅。 是啊，附近的。 哇。 哇，咁靓女应该第一时间一入贴就已经咁啱啊，咁嘅咯。 都濑嘢啦呢啲，你记 得唔知啊，佢真係佢有机会啊，佢讲呢佢有机会，因为佢返晏昼嗰啲呢，佢朝头早跳或者佢凌晨跳你唔知㗎嘛，唔会有新聞㗎嘛。最多知道佢搬走嘅啫。 哇， 我想起嗰陣時候我有讲过关于我栋，因为我又住井字型嘅啦，又喺 lift 度见到嗰个跳咗落去嗰个头七啊，嗰位男士回魂嘅经验，但我冇同佢对话嘅，我乜都冇，因为已经佢嚟入嚟嗰下嗰、那个，即系佢系冇入嚟，佢我一个我提过噶嘛，佢闩门，我眼尾系突然间见到揿 lift 嗰、那个嗰排掣前面突然间企咗个人，系好愕然噶嘛嗰下，因为你入嗰、那个。电梯嗰个箱系好细嘅啫嘛，你有几多人？你系基本上你一对眼你系望晒噶啦，你前后左右加上佢系有镜面咧，佢突然间出现咗嗰排灯掣咯，我已经即系嗰下已经唔对路，我就冇讲嘢咯。 哇！呢啲千祈唔好同佢有交感， 唔好啊！真系出事啊！真系出事。 佢应该系即系感应到，即系睇到噶啦，你眼望冇眼就 系啊！佢嗰下听到嘭一声就唔应该出去睇嘅，真系。 都讲话佢自己做到好攰，嗰几日做到好攰，咁啊嗰一晚已经系 唔够精神 噶啦， 时运低啊，真系。 唔系你唔够精神都死嘅，系啊，即系唔够精神，把火都弱噶嘛。 系啊，时运低嗰啲表征其中一样啦。 其实井字型嗰度即系未，我试过咧，几乎抌咗个嘢落街，试过。嗰个咩？嗰啲即系你知以前嗰啲咧，房屋署咧好串噶嘛。你记唔记得以前系上门收租啊？依家唔系啦，你内交以前系上门收租噶嘛？因为赌市唔早嚟收租，八九点啊，九点钟嚟收租。咁嗰阵时我就识咗个女仔，系个叫坟啊，咁第二朝嗰度有走嚟收租，经过咁啊认得晒啲人噶嘛，房屋处嗰啲人成日喺度收租。你系边个啊？我系边个？关你咩事啊？你做咩喺度出嚟啊？ 关春事啊！你想答佢？ 因为唔俾人哋探啊，咁早。我哋再讲，你信唔信？你廿楼即刻唔使搭 lift 落到去， 咁恶嘅， 咁就试过睇人跳啦。 年少气盛真系， 未讲嗰阵时，真系好细个嘅嗰阵时。喂，咁仲有冇做啊？咩啊？ 再分享多 个。有、我想讲一个关于即系我以前喺泰国嘅经历。咁咧呢一件事咧就系嗰阵时细个咧，我之前咪讲过话我阿妈嗰阵时有间屋嘅。 系系。 咁收咗地之后，咪话要起屋嘅。咁起屋我哋冇地方住噶嘛，咁我哋要去边咧？咁我哋就去嗰时喺曼谷市咧，其实嗰阵时都未话好繁荣噶。咁就住嗰啲咩七层大厦，其实唔系七层，得四层嘅啫。咁嗰啲大厦好简陋噶，咁你唔系每间房都有厕所噶，你系直系共用啊，嗰啲厕所系。咁你冲凉都系喺嗰啲地方啊。咁我嗰晚咧玩到好夜咁样，我自己去冲凉，咁啊听到咧有人唱歌。泰文歌，啲声系好靓嘅。咁啊。听啦，冇理人哋啊，人哋唱歌咁，我冲凉啫。咁啊，嗰啲佢嗰啲门咧， 就開曬嘅，即係得三格咁上下開曬。啲户嗰個點解會有聲，但係冇人嘅？ 嗯。 咁我冇理啦咁樣，跟住第二日又係咁樣。 即係其中一格有人喺度唱歌，但係冇閂門，你望佢冇人喺嗰個格裏邊嘅。 直頭係成個廁所圍啊！ 即係得你，但係有人唱歌。 係有人唱歌。 嗯。 咁我就同阿媽講啦，我阿媽話：，唔係啊，唔好亂講啊，黐線咁樣，即係總之就唔好講呢啲嘢啦，夜媽媽， 嗯， 係嘛，咁啊，尤其是啲老母更加唔中意啲仔女講呢啲嘢啦。咁唔係喎，阿媽真係有啲，即係我其實嗰時都唔係話驚咩鬼唔鬼啊，有啲咁嘅歌，咁我想即係叫我阿媽一齊聽啊嘛，係咪先？ 係。 咁我去瞓觉，咁其实几晚噶啦，咁我有系零零舍舍有一晚瞓觉， 嗯， 咁急尿，夜晚急尿，咁啊擘大眼，床尾有个女人喺度， 坐咗喺床尾， 我喐唔到，系，哦，我喐唔到，哦， 嗯， 咁佢啊仲喺度唱紧歌，哦，我间房有我阿妈同埋我妹喺度嘛，冇人听到 嘅。嗯，通常 佢啊越凶， 冇反应噶嗰啲人。 系啊，佢啊，我啊越佢啊越凶，我越埋喎。 啊， 凶佢远睇咧，其实咧系几靓女嘅。 嗯， 系。 但系一路行埋嗰个床边嗰度咧，你睇到佢嗰啲样咧，其实系溶溶烂烂嘅。 嗯，即系。即系好似人哋啲死尸化开咗嗰啲咁啊！ 系啊，我唔知点解啊！哇，大佬，我就俾佢吓咗吓一吓啦，大佬。 嗯。 眯埋眼又眯埋唔到喎，我唔知点解系，总之成个人定晒嘅。 佢即系摆明整蛊你喎， 啊， 正常系擘唔开只眼嘅，你系调翻转喎，合唔埋喎。 我系合唔埋，直头唔喐得。 系。 你嗰晚仲要赖排尿添。 你嗰阵，你嗰阵时几多岁先？ 嗰阵时十岁啊，大佬。 哦，十岁正常未索 K 嘅，应该唔会赖尿。 冇啊，嗰阵时唔兴啊嘛。 系啊，哇！你十岁突然间见到呢啲咁样，不过终于点啊？行到几近佢先消失啊？ 佢行到我直头佢面对面啊！ 即系碰到你个鼻咁上下咯。 佢啲头发嬲住块面啊！ 嗯，哇！ 即系摆明整鬼你啊！ 佢烂嘅直头嗰块嘢，嗰块嘢系好，你系见到有啲嘢咧跌落你块面度噶。 嗯，哇！ 咁系啊，我喐得翻，我眯埋大嗌啦。 嗯， 我阿妈起身开灯就冇咗啦。 嗯， 我话屌，边系住得噶呢地方？ 佢通常啲阿妈好劲嘅，一出现咧，啲嗰啲就走噶咯。 系。 我总 之有其余嗰啲声入嚟就会即走咯，即刻退咯。 唔系，尤其是我阿妈咧，又揽晒牌又剩咧，我啊唔揽得，我同佢讲话一揽就断嘅。 一揽就断啊？ 系啊，细个啊，嗰时我阿妈惊我唔大，咪俾牌我揽咯，揽一揽就断噶啦。 嗯。 哇！ 即系唔系即刻断啊，而系你过几日都会断噶啦。 喂，正常，你阿妈有啲牌喺度，都入唔到嚟噶。 入唔到噶，应该就，佢又唔搞我，阿妈又搞我咁点啫？ 啲牌就系跟嗰个人，就系保嗰个人嘅啫嘛，点会同你保晒全家？ 有啲唔系噶嘛，有啲保多，有啲系成间屋噶嘛，可以。 但佢你，但系阿你妈妈系阿东天祥，你妈妈系揽喺身嗰啲噶嘛？系咪啊？唔系真系要喺屋企有个坛要供嗰啲。 唔系瞓觉要放 嘅。坛我哋自己本身都有个坛嘅， 不过唔系啊，佢呢度临时住嘅，可能冇咧。 我哋去嗰啲系 临时嚟噶嘛？ 七层大厦，类似七层大厦得四层嘅啫。咁好多穷人住噶嗰啲地方。 喂，你 我阿妈点解唔住酒店嘅？点使乜住酒店啫？我哋陀地噶嘛。 唔系啊，你最搞笑咧就系你话咩啊嘛？你话佢行到埋嚟，你全屋人都唔知啊嘛。我啊，我同我细佬两个人一齐瞓啊，佢摘足我半年啊，我细佬一啲都唔知噶。我逼鬼摘足半年啊，晚晚佢都唔知噶。 我第一次嘅，嗰次就之后就冇啦，之后就冇俾人，冇俾嗰啲咁嘅嘢走。 嗯， 喂，你喺隔住电话，你真系一啲紧张都冇，讲得好好啊 ，OK 啊 ，OK 啊，好、okay 啊、清楚， 我真系好紧 张 啊， 系嘛， 唔使紧张， 唔使紧张，隔住个电话唔见样就唔紧张噶。 你信咩佛都好，嗰、那个佛你冇信。嗰、那個 nervous， 你真係唔好信先嘅，嗰個咧就會搞到你講唔到嘢，係嘛？喂，阿小老寶話佢台灣旅行夜晚點幾鐘咧，有水聲同歌聲，又係把聲。喂，通常我把聲係幾靚喎，啲人聽親都唔會難聽喎。 小老寶打嚟啦， 係咯，突然變咗老牛聲，我當佢真係有人播唱片，把聲牛足。大半个钟至停， 会唔会系佢嗰部机出咗问题？ 千祈 我撞水鬼嗰次都系咁嘅，就其实听到靓声嘅。 其实讲真，你逢系听到呢啲声，你当听唔到。 系 我有个 friend 就即我好多好之前讲过晒噶啦，就系佢喺度闹鬼，人哋就濑嘢自己。 系 即系人哋唱歌咪唱歌，你当听唔到算啦。你咪真系冇闹，冇喝，喂唱乜鬼嘢啊？妈妈好易濑嘢，千祈唔好。 同埋有时佢哋专登系咁样样，睇下边一个。应佢啊， 佢 系其实系想揾，即系衰啲讲句咯，揾水鱼咯。 系啊，边 个当刻就揾边个咯。就 即系有 讲起靓声，仲有答，我有个 但系先，你一阵广告后翻嚟，我哋而家差唔多去广告，但系你 hold 住先啊 ，hold 住先，第四节再同你讲， 好，第四节再同你讲。